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参观了平川革命史迹地和祖国解放战争史迹地，拜谒了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他们还参观科学技术殿堂、纪念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图片展厅、妇女同盟工作成果展厅和妇女同盟员人民消费品展厅后，前往自然博物馆、中央动物园和文秀戏水场进行了各种文化生活。